女人名亚比该 Abigail 亚比他 Avital 阿哈巴 Ahava 阿户巴 Ahuva 亚西暖 Ahinoam 阿耶莱特 Ayelet 以利沙伯 Elisheva 以母拿 Emuna 以斯帖 Esther